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Web API XML HTTP Request 是怎么实现的。在上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 Set Timeout 是如何结合渲染进程的循环系统来工作的。那么本篇文章，我们就继续介绍另外一种类型的 Web API XML HTTP Request。这层网页里面引入了 JavaScript 啊，就赋予了我们操作动目树中任意一个节点的能力。比如可以隐藏或者显示一个节点，也可以改变节点的颜色，获取或者改变文本的内容，还可以为 DOM 元素添加事件响应函数等等，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过在 XML HTTP 出现之前啊，如果服务器有数据更新，需要同步到页面的话，依然需要重新刷新整个页面。而 XML HTTP Request 提供了从 Web 服务器获取数据的能力。如果你想更新某条数据的话，只需要通过 XML HTTP Request 请求服务器提供的接口，就可以获取到服务器的数据了。然后再操作 DOM 来更新页面的内容。整个过程只需要更新网页的一部分就可以了，而不用像之前那样还需要刷新整个页面，这样既有效率又不会打扰到用户。关于 XML HTTP Request，本来我是想一带而过的，后来发现这个 Web API 用于教学非常非常的好。首先，前面讲了那么多的网络内容，现在可以通过它把 HTTP 协议实践一遍。其次啊，XML HTTP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Web API，通过它来讲解浏览器是如何实现 Web API 的，是非常合适的。这对于你理解其他的 Web API 也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啊，这个过程我们还可以把一些安全的问题给串起来。但在深入的讲解 XML HTTP Request 之前啊，我们还得先介绍下同步回调和异步回调的这两个概念，这会帮助你更加深刻的理解 Web API 是怎么工作的。那么什么是回调函数呢？将一个函数作为参数传给另外一个函数，那作为参数的这个函数就是回调函数。简化的代码如文中所示。在这段示例代码里面，我们将一个匿名的函数赋给了变量 callback，同时啊，将 callback 作为参数传给了 dowork 函数。这时候函数 dowork 中的 callback 就是回调函数。上面的回调方法有个特点，就是回调函数 callback 在主函数 dowork 返回之前执行的。我们把这个回调过程称为同步回调。既然有同步回调，那肯定就有异步回调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异步回调的示例代码。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使用了 set timeout 函数，让 callback 在 dowork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又延时了一秒再执行。这时 callback 并没有在主函数 dowork 内部被调用。我们把这种回调函数在主函数外部执行的过程称为异步回调。现在你应该知道了什么是同步回调和什么是异步回调了。那么下面我们再来深入一点，站在消息循环的视角来看看同步回调和异步回调的区别。理解了这些，可以让你从本质上理解什么是回调。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页面事件循环系统吧。通过第15节消息队列和事件循环的学习啊，你应该知道了浏览器的页面是通过事件循环机制来驱动的。每个渲染进程都有一个消息队列，主页面是按照顺序来执行消息队列中的事件的。比如执行 JavaScript 事件、解析 DOM 事件、计算布局事件、用户输入事件等等。如果页面中有新的事件产生，那么新的事件还会将追加到消息队列的尾部，所以可以说消息队列和主线程的消息循环保证了页面有条不紊的运行。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当循环系统在执行一个任务的时候，都要为这个任务维护一个系统调用站。这个系统调用站类似于 JavaScript 的调用站，只不过系统调用站是由 Chrome 的开发语言 C++ 来维护的。其完整的调用站信息，你可以在 Chrome 浏览器里面输入文中的这个地址来抓取。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 Performance 来抓取它的核心调用信息，如文中图所示。这幅图记录了一个 Parse HTML 的任务的执行过程，其中黄色的条目表示执行 JavaScript 的过程，其他颜色的条目表示浏览器内部的系统执行过程。通过概图，你可以看出来啊，Parse HTML 任务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的子过程，比如在解析页面的过程中遇到了 JavaScript 脚本，那么就会暂停解析过程去执行脚本，等执行完成之后再恢复解析过程。然后又遇到了样式表，这时候又开始解析样式表，一直这样下去，直到整个任务的执行完成。需要说明的是啊，整个 Parse HTML 是一个完整的任务，在执行过程中的脚本解析、样式解析等等，都是该任务的子过程， 起下拉的长条就是执行过程中的调用站的一个信息。每个任务在执行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调用站，那么同步任务就是回调函数执行在主函数里面。这个没有太多可讲的，下面我们主要来看看异步函数的回调过程。异步回调是指回调函数在主函数之外执行的，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把异步函数做成一个任务，添加到消息队列的尾部。第二种方式是把异步函数添加到微任务队列里面，这样就可以在当前任务的末尾的地方执行微任务了。好了，理解了什么是同步回调和异步回调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XAML HTTP Request 背后的实现机制，具体的工作流程你可以参考文中的流程图。这是 XAML HTTP Request 的执行流程图，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从发起到接收数据的一个完整的流程。我们先从 XAML HTTP Request 的用法开始，首先看文中接下来的一段代码，它是一段利用 XAML HTTP Request 来请求数据的代码。再结合上面的流程图，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段代码是怎么执行的。第一步，创建 XAML HTTP Request 的对象，当执行到 net xhr 等于6 XAML HTTP Request 的之后，JavaScript 会创建一个 XAML HTTP Request 的对象 xhr， 用来执行实际的网络请求操作。第二步，为 xhr 对象注册回调函数，因为网络请求比较耗时，所以要注册回调函数，这样后台任务执行完成之后，就会通过调用回调函数来告诉其执行结果。 XAML HTTP Request 的回调函数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个是 onTimeout， 用来监控超时的请求，如果后台请求超时了，该函数就会被调用。第二个是 onError， 用来监控出错信息，如果后台请求出错了，该函数就会被调用。第三个是 onReadyStateChange， 用来监控后台请求过程的一个状态，比如可以监控到 HTTP 头加载完成的消息、 HTTP 响应体的消息以及数据加载完成的消息。第三步是配置基础的请求信息。注册好回调事件之后，接下来就需要配置基础的请求信息了。首先通过 open 函数来配置一些基础的请求信息，包括了请求地址、请求方法，请求方法包括了 get 或者 post， 还有一个是请求方式，它包括了同步请求还是异步请求。然后通过 XHR 内部属性配置一些其他的可选的请求信息，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示例代码。我们通过了 XHR timeout 等于3000来配置超时时间，这也就是说如果请求超过了3000毫秒还没有响应的话，那么这次请求就被判断为失败了。我们还可以通过 XHR.ResponseType 等于 text 来配置服务器的返回格式，将服务器返回的数据自动转换为自己想要的格式。如果将 ResponseType 的值设置为 JSON， 那么系统会自动的将服务器返回的数据类型转换为 JavaScript 对象的格式。文中接下来的图表我列出了一些返回的数据类型的描述，你可以参考一下。假如你还需要添加自己专用的请求头属性，也可以通过 xhr.setRequestHead 来添加。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可以调用 xhr.send 来发送网络请求了。你可以对照上面那张请求流程图，可以看到渲染进程会将请求发送给网络进程，然后网络进程负责资源的下载。等网络进程接收到数据之后，就会利用 IPC 来通知渲染进程，渲染进程接收到消息之后，会将 XHR 的回调函数封装成任务并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等主线程的循环系统执行到该任务的时候，就会根据相关的状态来调用对应的回调函数了。比如如果网络出错了，就会执行 XHR.onError， 如果超时了，就会执行 XHR.onTimeout， 如果是正常的数据接收，就会执行 onReadyStateChange 来反馈相应的状态。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XAML HTTP Request 的请求流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Chromium 对 XAML HTTP Request 的实现，你可以点击文中的链接来查看相关的代码。上述过程看似简单，但是由于浏览器的安全策略的限制，所以会导致你在使用的过程中会踩到非常非常多的坑。浏览器的安全问题是前端工程师避不开的一道坎，通常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的坑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安全策略引起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在这里。正是由于浏览器加了安全的限制，会导致使用起来非常麻烦，而你要做的就是去正视各种安全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更加完美的使用 XAML HTTP Request， 你就要了解浏览器的安全策略。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使用 XML HTTP request 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跨域问题和 HTTPS 混合内容的问题。首先是跨域问题啊，比如在极客帮官网使用 XML HTTP request 请求极客时间的页面内容，由于极客帮官网是 www.极客帮.org， 极客时间的官网是 time.极客帮.org， 它们不是同一个源，所以这就涉及到了跨域。什么叫跨域呢？就是 A 站点去访问不同源的 B 站点的内容。默认的情况下跨域是不被允许的，你可以参考接下来的示例代码。你可以在控制台里面测试一下，首先通过浏览器打开 www.极客帮.org， 然后打开控制台，在控制台里面输入以上的代码再执行，会看到整个请求被 block 了，控制台提示信息如下面展示的那样。因为 www.极客帮.org 和 time.极客帮.org 不属于同一个域，所以上面的访问就属于跨域访问了。这次访问的失败是由于跨域的问题导致的。了解完跨域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看 HTTPS 的混合内容。 HTTPS 混合内容是指 HTTPS 页面中包含了不符合 HTTPS 安全要求的内容，比如包含了 HTTP 资源，通过 HTTP 加载图像啊、视频啊，或者样式表或者脚本，都属于混合内容。通常啊，如果 HTTPS 请求页面中使用了混合内容，浏览器会针对 HTTPS 的混合内容显示出来警告，用来向用户表明此 HTTPS 页面中包含了不安全的资源。比如你可以打开文中的这个站点，可以通过控制台看到混合内容的警告，如接下来的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通过 HTML 文件加载的混合资源虽然给出了警告，但是大部分类型的资源还是能加载的。而使用 XML HTTP request 的请求的时候，浏览器认为这种请求可能是攻击者发起的，就会阻止此类危险的请求。比如我们在浏览器里面打开接下来的这个页面，然后通过控制台使用 XML HTTP request 来请求接下来的这个 HTTP 的一个资源，这时候请求就会报错，出错的信息如接下来的图所示。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介绍了回调函数和系统调用站，接下来我们站在循环系统的视角分析了 XML HTTP request 是怎么工作的，最后又说明了由于一些安全的因素的限制，在使用 XML HTTP request 的过程中会遇到跨域问题和 HTTPS 混合内容的问题。本篇文章的跨度比较大，不单纯的是讲一个问题，而是将回调类型、循环系统、网络请求和安全问题串联起来了。对比上篇文章 ，set timeout 是直接将延迟任务添加到延迟队列里面，而 XML HTTP request 发起的请求是由浏览器的其他进程或者线程去执行的，然后再将执行的结果利用 IPC 的方式通知给渲染进程。之后渲染进程再将对应的消息添加到消息队列里面。如果你搞懂了 set timeout 和 XML HTTP request 的工作机制之后，再来理解其他的 Web API 就会轻松很多了，因为大部分 Web API 的工作逻辑都是类似的。网络安全很重要，但是又很容易被忽视，因为项目需求很少涉及到基础的 Web 安全。如果忽视了这些基础的安全策略，在开发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安全策略挖下的大坑。所以啊，对于一名开发者来说， Web 安全理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要学习的。那么今天我留给你一道开放性的思考题，你认为作为一名开发工程师要如何高效的学习前端的 Web 安全理论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进入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分享。